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要这个报告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但是呢，对幼婷来说是个幸福的消息。 嗯， 就是说呢，这是幼婷生孩子之前最后一次， 对啊， 来锵锵了。 对啊，我不想再残害观众的眼睛，我觉得我今天就不适合上镜头。 不会，你看你这个反映了你对孕妇的歧视。 No, 我是觉得，就因为我已经看，因为很多网友还是不知道，有些好像还是不知道我怀孕，所以我最近已经收到不停的谩骂的信，就是你怎么肥这么多啊？你怎么胖那么多啊？看起来吃太好啊！然后 这些人还有良心吗？对着伟大的母亲，我跟你说，你像你看我们有些女嘉宾，那就比你豪气。你比如说周轶君呐、啊，还有那个三联生活周刊的那个李菁啊，我们节目18年都有记录的，多少个大肚子，就一直大肚子在这里啊。所以你说我这个人真不歧视任何人，对吧？而且我能欣赏母亲的这个美， 而且重点是这么多年来女嘉宾啊，该怀孕的都怀孕了哈。那我们蛮失败的。第一个没有一个是我， 第一个打击是该嫁人的都嫁人了。 没有一个是我跟涛哥经手。 是两个。 第二个是说他们好像怀孕之后都没有贡献什么嘛。好像我们曾经要求一个女嘉宾就挤奶，就不是当场挤啊，就把那个我们讨论好久以前啊，讨论那个母乳的健康，我们还要求他 带 两瓶来，带一瓶母乳，一瓶普通乳。 当时家辉表示、啊、你敢带我就敢喝。 我们 即将在裸奔之后创造锵锵的第二个记录，哎，又婷就落在你身上了。我看我们这往下的女嘉宾也就你最年轻了，是吧？落在你身上。 我们这比赛，我们那时候说带一瓶母乳，一瓶普通的乳，当然可能需要加点糖。 哦，看哪一个比较好。 对，我跟文涛每人 看看家辉的辨别能力，这是牛的。哎，反正那个最近我们也是啊，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你看，又婷也即将去这个哈、啊、保胎去了。 对。 那最近徐老师也不能来，大家这个纷纷问。 对啊。 对、 啊。 因为徐老师人家不是凤凰卫视的人。人家的正职是大学教授，所以最近呢学校的事情啊比较多，所以说呢也跟大家这个讲一下。哎，你看我们这么长历史啊，特别有意思。你这我不是说徐老师哈、啊突然你就会发现某一个人消失了几个月，比如说文道消失了几个月，家辉消失了几个月，还有某某人啊，很多秘密都在我的心里。 真的， 有一天我要写回忆录的。 再等个30年，等他老了，回忆录哈。 对，所以呢，偶然不在一段时间，也是我们节目独特的风景。 我希望复出的时候，也是你们是第一个这样。 复出的时候，我希望是俩人一块儿来。 真的吗？ 当然不准铁人来， 我知道是 铁生的这个人来。 真的吗？哎，那就变四人行了。 对呀、啊，那大家分享嘛。 OK， 没问题啊。 哎， 这我可以 带着孩子带着奶来见家辉， 要给小孩塞住嘴巴。 看向谁？ 铁人在底下运气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家庭、孩子、婚姻，你看看。对，台湾人特别看重，对吧？ 对。 而且我现在就要给你做一个民意调查，因为最近跟台湾一个万人、甚至号称10万、100万规模的游行有关。 嗯。 又听你的孩子即将出生了。 是。 我现在坦白的，你说过，说实话，假如你这个孩子将来是个同性恋， 是， 你高兴吗？ 我接受。我真的想过的，就不是因为今天我来这边然后假道貌岸然啊，就是我昨天很认真的跟铁人讨论过这件事情。那第一，我们家铁人是那种美国回来的小孩，所以而且他又是念，他大学念社会学，然后呢本来想当人权律师，然后后来呢就是怕自己就是陷入太过悲伤的情绪等等之原因，所以他没有。但他就属于这种比较自由的， 他就 比较民主， 哎 okay、 对、嗯，他就完全开放的。然后呢，那我就是比较传统，就是台湾长大的女孩子，所以我昨天又想了一下，但我认真的，我们讨论过了以后呢，我们认为是 OK 的。 嗯，但是当时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哎，在现在知道男女了吗？ 知道，男生。 男生，哎，在将来你的儿子有一天告诉你妈妈，领着另一个长得像家辉一样的来了，哎， 没问题， 我们是相爱， 开心就好。 你会，你看你的表情，我想象你当时的表情，interesting， 会不会？ 对， 就是说你真心，你真心觉得就你是接受， 我接受， 但你不是开心。 哦、oh, ，no， 你有没有心里这个倾向？ 没有没有没有， 你更喜欢他是异性恋多一点 ？No， 我真的希望他开心就好。 那教教育父母很难的，因为会有人这样说：假如你父母说，哎，我接受啊，没有问题啊，已经可以有人评论说，凭什么要你来接受不接受？你连评论接受不接受的资格都没有，命是他的，选择是他的，所以呢，父母最好不要提。当你以为很开明嘛，小孩没关系，是男是女都无所谓，只要你开心就好。假如他比较激进，他都可以说，凭什么干你什么事？那是我的命。可是倒过来呢，像我20年前闯过祸嘛，我写了一篇文章，就那个讲到，哎，我希望我女儿是个女同志。啊，我因为呢，我的有点开玩笑的文章了，我说因为啊，好男人真的很难找，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马家辉跟窦文涛 ，OK，、哦、那很难找，很难找了，那不如呢当个女同志。我看到其实我看到女生那种情感啊 ，sisterhood 姐妹涛的情啊，很亲密， 闺蜜的那种感觉。 那种我就这样写文章，大致标题，希望我女儿是个女同志，哇，被人家骂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20年前嘛。大家写信来骂，骂说凭什么要你期待小孩是个同志？凭什么要你期待他的婚姻？就算他人受教都不关你事啊！这是他的权利哈、啊。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亲啊，我有资格给你这个建议哈。很难的，最好你们真的你跟铁人自己闭起门来在床上讨论算了，不要被小孩在旁边房间偷听到，他都不会爽快。 天哪，现在未来下一代都已经牛成这样了。 对呀、啊， 我们连聊聊都得关着门聊。 对呀、啊，不能谈他们的事情。 我觉得继直男威风扫地之后，将来老一代也彻底的尊严不在。哎，但是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要捍卫的，对吧？这事儿呢，就。我就发现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看来今天的人类文明早已经超越了，都凹了。现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是说，很多父母觉得你们同性恋我们尊重是吧，我们不歧视，可是现在你们开始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看他们心里就是这么个话， 是，其实就是这样， 就这么话。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台湾，我以为大家是在那个造那个蔡英文的反呢，结果这次是叫做什么性这个什么什么口号， 反同游行， 反同百万家庭站出来，下一代幸福联盟串联台湾多个反同婚团体发起。你看下面他们的口号，一看您就明白，哎，台北拍的挺漂亮啊，你看你就明白叫什么呢， 为了孩子无声抗议， 再看子女教育父母决定，来再看下一张，婚姻家庭全民决定，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事关什么呢，就是台，哎，这又挺你熟，你给报道。 对，其实就是最近台湾呢已经开始要进入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宣读条文，那其中一个版本就是同性恋的婚姻可以合法化，而且是直接修改民法，台湾就两部嘛，刑法民法，是直接修改民法，把父母男女都改成双方啊、这个两人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表示说同意。那这样子的一个宣读之后呢，本来这件事情就像你说，我觉得台湾现在有个共识，第一个共识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不用歧视同性恋这件事情是共识，但是不歧视的情况下，是不是让他的权利可以到合法进入一条法律？没想到就有这么多人站出来了。那问题就在于，我昨天看了就我最近看了很多台湾的公共电视的一些教授之间的一些讨论，反对的教授认为说，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过程，也就是你在宣导这个希望你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让这些保守派的人呢感觉到，我一旦让同志合法，我就是等于鼓励性解放，我就是鼓励等于多元成，因为他们其实本来还有另外两个版本是还没有进到立法院，就所谓的多元成家，我可以多批成为家庭，我可以，他们就对这些保守派父母来说，那我要怎么教育小孩？还有就是说，现在台湾其实才小学的课本里面，老师已经要开始教导小孩有同性恋的事情存在，指导手册里面发觉告诉大家说异性恋是霸权，异性恋人是不好的，他们在欺负同性恋 啊， 对，会有这样子的， 这样的说法， 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指导，但是他老师真的怎么教是一回事啊，但他告诉老师说，我这个教材的编的原因，然后要怎么形容这个所谓的异性恋，他是用霸权来形容异性恋，所以异性恋人也会觉得， 我不侵犯你，但是你现在侵犯我，那我当然也不开心。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推广的一个过程当中，恐怕有些运动它走的比较极端一些，让保守派特别反弹。 我也听到这些年，我听到这个太多了，就是，对于这个同志群体来说，他们认为啊，这种观点正好反映了他们的弱势和被欺压。嗯、但是我听到的这些父母呢，就经常就是说，说一个个人性取向。对吧，你至于吗，你嚷嚷的满街大街都是，我们没拿你怎么样啊，没有不允许你这样啊，对吧，哎，结果你这整天这个人五人六的，就是说好像满大街的打着红旗，就是他们觉得不至于这么嚣张吧。但是你看这种话本身对于同志群体来说，就是本身就说明你们在一个强势上对我们的这种歧视，你怎么看待、嗯、 没有，因为同志运动啊，其实在台湾是走在整个亚洲蛮前面的。 是、 啊、那个我三十年前在台湾已经有什么妇女运动嘛，解放，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然后还有已经有彩虹同志运动嘛，走在很前面。那现在的争议在于说碰到法律这个部分， 对， 刚又听说的是等于是用减法，把本来的法律上面的限制只限于生理上面男跟女配合，减法嘛，去性别化嘛，你可以选怎么样都选，所以就变成这种情况。那所以这种法律本身的存在当然就是霸权啊，当然就是霸权啊，因为这法律的存在等于限制了同性的结婚的权利嘛，那怎么可能不是霸权？更别说在课本里面，在台湾小学中学永远是这样的，永远是一个家庭， 嗯， 看的图是什么，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甚至一个医生总是男的，护士总是女的，总是爸爸下班回来很辛苦，然后坐在那边看报纸，妈妈跟小孩，所以你们小孩要孝顺啊，帮妈妈端菜啊煮菜啊，这种霸权一定要反的。 但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我越上岁数啊， 嗯， 哎，我有时候我尝试去理解保守，你就是很有意思、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啊都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安乐死这些，好像表面上文明人群认为这都不成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呢你深入到其中啊，它没有那么简单，包括这个同性婚姻的事儿，咱们这广告之后我跟你们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2015年626，对于这个同性恋来说是个大日子，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呢、啊，就最后上诉到最高9个大法官最后投票，你想选这个接近5-4通过这个宣布同性婚姻全境合法。但是你知道这里面的首席大法官他是个保守派，叫约翰罗伯茨。 嗯， 最后他们这个书啊，这宣判的这个玩意儿啊，100多页， 是是， 他写了29页，就是我认为啊，他写的东西实际是值得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不是说同意他的看法，因为这个罗伯茨我觉得他写的也让我们中国搞法治的哈学习学习这种法治精神。就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啊、这个最高法院不是一个立法机关，他认为啊，我们这9位法官做出这个裁决，他说的不是说同性婚姻这事儿好不好，而是他认为我们越权了，他认为这不是我们9个法官就应该能决定的事儿。你看啊，他写的很多，他说你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啊，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吧，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因为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关，同性婚姻是不是一个好想法跟我们无关，根据宪法，法官有权利陈述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怎样。然后他就说，婚姻的基本权利并不包括强制一个州去改变婚姻的定义，而另一个州决定保持自己的婚姻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说啊，一个在你看啊，就是对于法官来说，我们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偏好和法律的要求。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有着完全不同想法的人的，在人民还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他那意思他是说，我们这几个律师，5个被授权解决法律纠纷的律师， 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从人民手中给剥夺了。你看，这是他的这个观点，他的意思是说呀、啊，说是这个婚姻的这个定义啊，他讲司法审慎，司法谦逊，就是你对什么应该那个谦逊呢？就是说，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文化当中，你看啊，就是说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的布须曼人，一个中国的汉人、迦太基人、阿斯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这五个律师就一言否决，我们把自己当成谁了？就是你看他，你像他提出刚才说这个问题，他就注意到啊，他说，哎，很多投票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把这个核心呢放在了二。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台湾现在争论的就是说会没有爸爸妈妈，就只有双方，以后都不叫爸爸妈妈了，就是因为俩爸爸俩妈妈，对吧？就是这叫双方，他们都强调双方。这大法官就说，那我提出一个反驳，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个婚姻的基本定义放在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呢？如果你们把注意力放在二上，那我同样说为什么不是三？那三个人想结婚的有没有歧视啊？有三个人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呢？四个人群婚，就是说你们把注意力较劲较在这个二上，你们认为可以同性，那我提出一个，为什么一定要是二呢？那如果有一批人，你比如我们知道摩门教是吧，群婚的人他也要求，我们仨咱自愿决定了，咱的法院赋予我们婚姻的权利啊，到时候家产咱们离婚咱三分呐、啊、等等，你为什么，我可不可以游行去啊？ 对，但是我对这是很多教授我在台湾听到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大家继续往后推，今天你把限定在只有男女婚姻是合法的，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推到这个没有性别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就说那我这条线可不可以继续往后推，一直推到什么再回到可能以前所谓就像是多元成家的这种界限。但是我要说的是，法律本来它就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当中然后它定下来，所以这条 line这条线本来就是跟着时代它要必须移动。但是大家为什么现在那么紧张，说我只是往后推往外推了一步，结果你就担心它会推到极限呢？这个社会共识当中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我们才达到今天要从两男女到双两人，这个我们全世界挣扎多久，然后你今天就已经担心我只是想两人以后明天变多批的这个情况，你以为一年或一个月就发生，不会啊，社会共识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挣扎，所以你何必担心这件事情？我们这中间还有更多其他的讨论。另外，法律它不是一条线划线，我给了你权利，哎，同性恋，我给了你今天婚姻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这个法律继承的一些权利，好像你只给他好处没给他坏处。我们说了任何的法律有好也有坏的嘛，你以前说同性恋，例如说这个。就是对象很多都不定下来，那现在他跟我们男女一样有了婚姻的约束以后，你同样要负那个责任的啊。所以他是一体两面的，你何必担心你好像只给他好处。 又婷，你就说你看你跟家辉都是快要做，不是家辉已经做了这个父母的这个 我快当爷爷了。 对，我有个事儿我也确实不太理解，我一直记得在咱们锵锵三人行历史上也发生过一次，就是美国之前加州为了同性婚姻投票的时候，两个加州华人不知道谁介绍的到我们这里来做节目，结果听说后来这个节目做了之后啊，我们哪知道加州的反应，就加州的华人都炸了，就说你们他怎么能代表我们的观点，你就让他们这，但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代表了当时投反对票的华人父母的一个强烈的意愿，跟台湾这次上街游行说的一样。但是我就不太懂，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说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就是说爸爸妈妈，将来我说我们这孩子到了这个学校啊，我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他的孩子有爸爸和爸爸，有妈妈一和妈妈二，他说我怎么教育孩子，这个我有点绕不过来， 就讲不通 的。你家是你家的事儿，他家是他家的事儿，为什么同性婚姻合法了你就不能跟孩子讲清楚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他们更担心的，我认为他们隐含着一种担心，认为啊孩子是可以变成同性恋的，就是同性恋不是天生的，他们认为社会风潮啊最后会把他们的孩子都弄成同性恋，他有这个担心。 对，没有，就像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这种反驳这一点很简单嘛，你担心说以后怎么教到小孩，对吧？哎， 现在出来那么多的同性恋也都是异性父母教导出来的，所以就算没有这个立法平权，本来就会教导出同性婚姻的。而且教导一个人不仅是婚姻的父母亲的责任嘛，社会教育系统传媒，所以这个立论是完全立不住脚的。现在他们反平权婚姻平权呢，就是守住法律这一块，我坚持要这个定义哈，要斗争的核心在这里。所以幼廷刚说，那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嘛，既然是共识的话，大家就要争取。所以呢，就是政治抗争嘛，所以你才会说，哎，他们就说什么会担心以后再往后推，往后推。假如作为政治斗争来说，他们提出这种担心、恐惧、恐吓是对的，要来作为筹码。 这是一种运动 啊，运动 的方式。哎， 所以我要反，我现在反不是反这个，我反你怕你得寸进尺。那同样，另外一个呢是说，既然是斗争了，现在台湾呢就是从南到北。都在支持婚姻平权嘛？哎，过去一个月我在台北哈，两个礼拜，我签了六份的支持的联署了，好像什么团体都出来支持啊，作家当然，啊，电影评论人 啊， 我又签，然后连我签了一份是什么动物权益保护协会，也要我签名支持婚姻平权什么，大家都在那个出来支持。 你说这个，我给你看一个人，这就是前一阵台湾的一个议题，你看这个照片啊。侯孝贤导演，大家知道这个聂隐娘里边演这个空空儿的，这个人啊是叫毕安生，他是个法国人，但是一直在台湾做教授。他跟他的终生伴侣，他的终生伴侣过世的时候，因为几个他俩人共同买的房子都登记在他这个伴侣的名下，结果呢两个人共度了几十年，一起生活几十年，结果到最后他对他的伴侣的这个医疗死亡没有处置，没有不能参与意见，然后呢搞到最后房子也没有他的份儿，然后他好了，后来跳楼自杀了，是 很遗憾， 是吧，这个毕安生。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觉得就是这次川普能选上啊，我的有些美国的华人朋友也跟我讲这个，就是说美国啊，你几个大法官光击全国就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当时有一些州不合法，有一些州合法，这个大法官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把这个权利交给人民讨论，就是哎民选出来的人民。但是你要知道，从数量上讲，如果搞全民公投恐怕是通不过，那么就是一个矛盾。其实我现在想啊，现在就搞得太激烈，比如说我看啊，荷兰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它是走过一条路的。我倒觉得那样有点咱们改革开放慢慢来，就是说荷兰先有一个同居伴侣法， 对对对， 就是说先承认你同性，你们同居，然后也有财产的继承，也有社会福利保障，但是呢咱们还分门别类，先别跟这个异性恋的婚姻给扯到一起，然后呢再过几年之后，随着人民慢慢被说服，慢慢接受，再到位，就不要一步到位。 其实台湾让我蛮讶异，就是说他从一读，其实他一读已经通过了嘛，现在只是要再往下走二读三读。在他通过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台湾真的是太先进了，就在亚洲走那么前面，我本来觉得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原来我们是真的所谓台湾人最美，对不对？就是他很包容，就到现在这种极端到这种出来的情况之下，反倒是让我非常的讶异，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保守的一群人存在。那当然他们意思就是说，你的法会有带领民众，就是就像你小时候会教小孩说你要守法，因为法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他认为这个法将会定义一个社会的组成，那你现在打破了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教，那就是要不你就是要重来学一遍这个定义啊，就是说你以前都说是男女，你不知道这男女东西，我觉得连异性恋不都是受到这样的男女规定的一个伤害，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男女之间要结婚它才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之一，那我今天不结婚那我才会变败犬，对不对？就是我以前对不对，所以任何人包括异性恋者其实你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之下受害啊，你不觉得吗？所以我觉得你不就应该告诉大家任何的结合就是应该是爱啊，这不会影响你去爱男生女生，你只是告诉你的小孩， 他 两个人相爱就可以得到一个合法的地位。 对，他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可是一点都不惊讶嘛。你说亚洲台湾再怎么样前进啊，还是亚洲社会哈、啊？我们看回哎，法国去年前年一样啊，也是通过一些支持同性恋的权益的运动。 结果哇，几万人上街反。 但是 美国别忘记 Clinton 时代准许同性恋当兵，结果被反了，结果最后当伪军人。Don't ask, don't tell. 你不要问，你也不要主动讲。 但是他们是基督教成立的一个国家，我可以理解。台湾不是80%是基督教，所以他们如果拿宗教来，我觉得台湾不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 其实这是关于语言的定义。